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诵读小站节目在国庆期间推出特别策划祖国颂，让我们一起用一段段朗诵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到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诵读郭沫若先生的《太阳礼赞》。作者用激情的语言赞颂了新生的太阳，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祖国的向往之情。 太阳礼赞，郭沫若。清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朝向东方，光芒万丈的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天海中的云岛都已笑得像火一样的鲜明，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碍一概铲平。出现了哟，出现了哟，耿晶晶的白灼的圆光，从我两眸中有无限道的金丝向着太阳飞放。太阳哟，我背立在大海边头紧去着你。太阳哟，你不把我照着通明，我不回去。太阳哟，你请永远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转。太阳哟，我眼光背开了你时，四面都是黑暗。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哟，你请把我全部的诗歌照成些金色的浮鸥。太阳哟，我心海中的云岛也已笑得来火一样的鲜明了。太阳哟，你请永远倾听着，倾听着我心海中的怒涛。 我们也欢迎广大热爱朗读的听众朋友参与诵读小站推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祖国颂》诵读征集，用你的朗读表达对祖国的挚爱真情。大家可以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来报名。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还是十一前的一个工作日。 对，大家都很辛苦啦。 而且今天还不限行， 哎呦，特别堵， 就说明会很堵。 嗯， 所以在路上还好，今天天气还不错。 还不错， 大家堵车的时候可以看看晚霞， 嗯， 想一想浪漫的事情。马上就要放假了。明天再上一天班，明天好像是还要 是还要上，但再一想，哎呀，7天长假还没有计划去哪儿，干脆在家吧。 现在还没有计划，真的就不用计划了，我觉得。 哎，对， 是不是？ 今天下午还看咱们体育台有一同事发了一朋友圈，发了9张图，他说每年十一之前我都会发这9张图来告诉我自己，并不是因为我穷，所以我在十一的时候不出去玩，而因为人太多了。他就照的全国各地的这个景点，我天呀，真的人山人海。 那如果他特别有钱，他可以包场吗？ 包场，把西湖包了， 雇1万个人拉成圈， 把上海外滩也包了， 在他1万人拉成圈，然后把那个景点圈起来，他站中间。 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咱们电台上班？ 这证明有钱 哦， 在咱们单位上边和有没有钱 没有直接 的 逻辑关系， 对吧、 哦？ 你也不是靠工资来活的，对吧？ 谁说的？ 你那5、6辆车， 我就靠这个了， 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多少处房产 啊，长江以东都是我们家的，你不知道、啊。 还有在新加坡的各种别墅， 哎呦， 这些我都 这你都被窥探到 了，这些组织都是了解的，高磊， 太可怕了。 好，我们不开玩笑啊，希望大家。在十一的时候出去玩、嗯、能够开开心心的。 是，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主题，那就是跟大家聊聊您身边的这些伴侣动物、嗯、给大家请来的还是我们美联众和的两位大夫，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肿瘤科医生胡凡。 大家好，来自美联众和的皮肤科医生赵博。 二位大夫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嗯、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提，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 哎，随时向大家敞开的。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个毛铺的事吧。 好的 好的，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分享啊，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我是孙涛。 哎，我是高磊。首先呢要恭喜我们上周留言板上挑选出来的4位幸运朋友，他们分别是陈丽手机尾号065，刘平手机尾号669，赵女士手机尾号是649，高文手机尾号488。恭喜呢他们每人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 嗯，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每周六，毛铺酒为我们提供的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嗯，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就行了。 好的啊，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就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哦。 嗯，而且呢，告诉大家，我们参与的活动仅限是北京的用户，一定要回复关键词“毛铺真情欢聚”啊，就可以了。 好、哦，好的啊，我们今天说说关于宠物方面的事儿。嗯，二位大夫可以跟我们说，这两天是不是好多朋友都那个带着自己的小宠物准备出门？他们要不要那个到你们那儿做点什么准备，开点什么药之类的？ 我以为 带着， 我以为是涛哥问，哎，最近是不是很多的宠物的这个爸爸妈妈们，然后带着小宠物们到你们那儿准备寄养了，你知道吗？你自己要出门玩，他们就没地儿待了。 对，对都可以说， 是吧？ 你们那儿可以寄养吗？ 可以吧？ 嗯，有的可以，有的就没有这个地方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医院，有很多家嘛，有的地方可以，有的不行。 所以就不一定都能。 是。 有没有去你们那儿开药的？ 有啊，你比如说咱们过节，然后出门玩啊，或者带着回家乡的那种路上长途的这种奔波，很多孩子们可能就会晕车。 嗯。 猫猫狗狗都可能会有晕车的话，确实还蛮难受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去医院开一些那种止吐的药， 嗯， 有一点点防晕车的作用，然后也有的会给一些那种抗焦虑的呀，或者比较让它能比较镇静下来的那种药。 哎，我觉得咱们一开始 缓解紧张啊什么， 可以给大家来一点小提示啊，因为马上大家可能好多朋友都要带着自己的小宠物回家，对吧？可能一开有的几百公里，有的几千公里都有，比较麻烦。我希望二位带我给一点小建议吧，比如说，大家一般知道狗可以带， 对 吧？你开车也可以带，坐飞机什么都可以带，猫其实也可以。 哦， 但是你建不建议把猫也带回去一路上？ 得看， 先说猫再说狗。 得看猫的性格，有的猫性格非常敏感，或者大部分的猫其实都是性格相对比较敏感的，就不太适合带来带去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它会非常的紧张害怕，甚至因为这些情绪的因素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应激刺激，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生病，这样也蛮多的。所以如果是猫它平时不怎么出门的这种状态，就尽量还是不要带出去的好。 就坐个飞机就能生个病？ 那当然， 能生什么病啊？受惊吓了。 受惊吓了很常见的，比如说就不吃饭了 哦， 然后时间久了的话有可能会激发脂肪肝啊这类的问题，治起来如果发现的晚的话、治起来还蛮难的，就时间会比较久。 会得抑郁吗？ 会啊，现在其实有抑郁症的猫猫狗狗还蛮多的。 哎呦，这小可怜儿哎、 嗯， 那还是给它搁家得了，或者说找个寄养的地儿是吧？ 如果猫真的不太经常出门的那种，有的寄养可能都会出问题的，就在这个过程里。就如果平时完全没有离开过家的那种，换了环境的可能也会受不了， 所以就别寄养，就搁家得了。 哦，可以吗？胡大夫，胡大夫不要发呆。胡大夫在想，如果自己是一只猫，你七天主人不在家，你将怎么办？ 好可怜的， 来幻想一下求生计。 就是如果要放一个猫在家里七天，你不知道它的吃喝情况和排便情况，其实是很糟糕的。 哦，危险吗？ 很糟糕。 我有好多朋友都这样， 是吗？ 七天啊、没有这么长了，他们 七天有点太长了， 三四天，跟我说，不用寄养，说他们只要把家里的那个猫砂，准备多一点，多足够，然后他觉得足够的份儿，我不知道是多少，然后那个粮食搁足够，然后水搁足够，他说三四天其实不用管它，没有太大的问题，回来然后清理一下就好，是这样吗，胡大夫？ 有的猫肯定是可以，这都不用说的，肯定可以，但是得是你这么做过，或者是这个期间你能够家里，比方说现在有安摄像头的，你可以在手机上随时关注你们家动物的情况，它今天有没有吃，有没有喝，有没有排尿，有没有排便，有没有出现这个异常，你起码要知道它每天的情况。因为他不会说，他不会给你发微信嘛，他要有难受，真的，真的 发微信，我刚才听到了啥？ 真的，如果他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问题出现在你离开这一天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及时知道的。 好， 所以如果要是短的时间内他出现问题了，这个就很糟糕。 哎，一般 如果要是 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猫的那个好多猫啊，当然也分性格，有的猫。互动性也挺强的，但我看见过好多猫都属于那种和主人关系若即若离， 嗯，知道吧，就是你在也行不在也行，然后经常有个朋友去家里，你可能都见不到这只猫，它就藏起来了，然后平时也不太互动，然后我就像这种互动性很差的，它其实也就是自己生活在那个屋子里， 哦， 对吧，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和你的交流 依恋 对吧， 嗯， 我觉得心理上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能觉得你走了，嗯，还蛮开心是吧这个人还蛮烦的，每天发出那么多噪音还占了我的地儿，对吧，嗯，那种三四天我好多朋友都说没什么问题， 哦， 那真正有没有因为在三四天这种时间里边它出了问题到你们医院去看，一般会出哪些问题啊，胡大夫？ 就是他你在家的时候跟你不在家的时候猫都是可能患病的， 哦， 这个是从这个几率上来讲是没错的，对吧， 嗯， 所以在你他就巧不巧的如果说就在你离开这几天就突然发生问题， 嗯， 比方说猫可能会出现的最常见的泌尿道的问题， 嗯， 和一个公猫突然出现了排尿异常或者排尿困难，你不能及时发现的话憋的可能超过12到24小时就会出现急性肾衰， 哦，这么厉害， 对，所以如果说你以前那个猫当然如果是很健康完全没有出现过泌尿道的问题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泌尿系统的问题的话，那它在你离开这段时间出现问题的几率当然就比较小了， 嗯， 这概率就比较小，但如果它以前就有过这样的问题，嗯，那这个就风险就很大了， 哦， 尤其是在你出去时间长了的时候。 好，哎，吴大夫，你觉得一个猫，一只猫啊，就是咱们离开它，你觉得就是按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放足够的猫砂，然后吃的喝的都足够的情况下，然后再按那个我们节目组另一个主持人夏明的话说，走的时候再把马桶盖打开，然后还有足够的水源的情况下，它能够那个离开我们活多久？你觉得是安全的？就是刨除像刚才你说的那种急性的疾病。 这个很，这个， 我觉得差异性蛮大的， 对对，这个很难 说，就每个猫跟每个猫不一样。如果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涛涛说的，它个体是比较独立的， 嗯， 对吧？浪子，所以我觉得它，如果你把它放出去，你真是就给它放出去，它自己一个人生活也没有问题，对吧？没有主人或者说没有人类的陪伴， 对，没错， 也没问题。 对，猫对于人的依恋没有狗那么强， 但是也有例外哈，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导演，一个女孩，前两天她刚发一个朋友圈，她要出趟远门去出差，然后她头一天走收拾衣服的时候行李的时候，她一共是养了五只猫，这五只猫就开始就察觉到，她说是察觉到了，就很不开心，就比较郁闷，然后第二天呢她准备拿着行李啊拿着包啊各种东西走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五只猫分别趴在了他的衣服上，他的书包上，他的行李箱上，他的鞋上等等等等，就不想让他走，然后还发了一张照片PO在了这个朋友圈里。所以我觉得猫也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的不依恋人吧，我觉得这跟狗没什么区别嘛。 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猫而异。 对，这猫跟猫真的差异非常大。比如我们家猫，我们家有两只，然后有一只就会对人特别依恋。就如果比如说我出门不在家，它可能到差不多我该回家那时间，它会在门口一直叫。 哦，就跟狗狗一样， 就会找。 哦， 然后另外那只猫呢，是如果那只猫跟它不在一起，就必把其中一只猫拿到另外一边。 哦， 然后那只猫就一个人在家，它就也会一直叫，直到那只猫再回来。 哦， 就猫跟猫不一样，而且 一只依恋你，一只依恋猫， 对，一只依恋猫，就不太一样了。而且我们家那猫属于就是你可能把它搁在家里那么两三天，猫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回了家就别要了。 哦， 猫也拆， 对，我家的会拆。而且关不住它会开门的， 真是调皮的人， 它还会开门。 我曾经有一次睡觉的时候，它从屋里把房间门开开了，然后跑到楼道转了两圈。 啊，嗯，太聪明了这只猫，天呀，这个智商跟我不相上下。 你的智商仅限于会开门溜达一下是吧。好了，进一条广告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关于十一啊这个小长假大家和宠物怎么相处的问题。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 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好的啊，一小段的广告完了以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讨论关于十一怎么跟猫相处的问题。 嗯， 刚才二位大夫也说了，确实猫和猫 不一样， 不太一样，而且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 嗯， 我相信养出来的动物可能性格也不太一样。 哦， 包括长相也不太一样。 哦，哎，你看过我，我适合养什么？ 你适合？ 哎，我这样，两位美女看看我，适合养猫还是养狗？ 我觉得，我这你问人， 我问美女， 别问我。我 来，胡大夫， 什么好 大胆的告诉我？ 有一种狗叫法牛， 法 国斗牛。 高磊一直觉得自己是另一派 王子范儿， 另一派的，真的。 哎，为什么呀？就法国斗牛好养是吗？ 不是跟你有 面相， 跟你有面相合呀。 二是吗？ 不，他就只是单纯的从外形上觉得长得像。 我就指着赵大夫给我扳回一城。 赵博说两句暖人心的话， 扳回一城。 英牛其实也成， 我觉得可能英牛更合适一点。 我不跟你们俩好了，我不问你们俩了。 他长得多可爱，多憨厚的样子， 是吧？ 对啊， 是不是就是他经常会是？我看好多照片都是他经常会坐在那儿，是吗？ 嗯， 而不是趴着或者 体型也还蛮相似的， 就是肉肉乎乎的，是吧？ 对，然后但是可能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英牛比较容易流口水。水，但你应该还好。 你看我多么的健康啊，是不是？ 擦擦来， 我伤心的口水只往肚子里咽。好了，换别的话题。 好，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吧。 啊， 这儿有一位朋友说，嗯，我家的那个狗啊，它的尾巴突然开始掉毛了，还有一点小红点儿，请问赵大夫这是什么问题？需要抹点啥药啊？小红点儿。 得看它出现在什么位置，然后又是怎么出现的。 啊， 它什么品种啊？ 没说， 也不知道多大了。 对，我那这位朋友，您把您家的这个狗的大概信息跟我们说，比如说年龄呀，对吧？然后什么品种啊？然后最好把那个病情叙述的 再完整一点比较好， 详细一点哈。然后最好如果拍个照片，光线好的话也可以，我们一会儿帮忙 可以看一下。 哦， 嗯， 对对对。哎，益虫可以问问他们的问题。 一宠得等那个唐大夫从美国归来。 哦，因为有看到问小乌龟的问题。哦，行，那孝晨你就换个问题吧。你们家还没有猫 个问题？ 有没有猫啊？有没有狗一类的呀？你换个问题，小乌龟我只能就是下次再问了哈。 嗯，好，嗯，换个宠物也行。 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沟通平台是什么呢？哦 ，CHWL876， 这样真的非常不专业，高磊。 弄混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啊！这可是我们十一假期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啊，非常难得，我们两位当红帅哥主持，还有两位当红女大夫。 缓解一下尴尬，我们听一首歌吧。 好的，好的， 一会儿再聊啊。 谢谢。 又不会退的冷，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组成永恒的能。

的，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还是工作日哈，反正这点也下班了。嗯，大家可以一块跟我们来聊聊自己家里的小宠物。 对，尤其是马上过这个十一的长假了，大家伙儿想想，哎，咱要出去玩，带着他们出去的话，准备些什么？比如说药啊、吃的呀、玩的呀。或者说不在出去玩这个计划范围之内，那咱们在家是不是也可以使得使得的？ 哎，而且呀、啊，还有一部分，你看，平时我跟赵博大夫以及其他的大夫关系都还不错，他们就说周六日他们其实是最忙的时间。 那当然了呀， 咱们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人家到周六日非常辛苦。我相信到十一这种小长假的，哎，不能算小长假， 大长假 期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选择，因为平时没时间呀，这个时候是不是到医院他们就会更忙一点。赵大夫是以往年的经验是这样的吗？ 一般一号可能会稍微有点忙、 哦、 因为可能节前生病了，一直在忙顾不上看，可能那天就去了、 哦、 然后等到中间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么忙了，大家可能都开心出去玩了，但是等到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就又开始忙了。 为什么？ 一般到假期快结束的时候都是在家或者出去玩，路上吃好喝好的，然后回来就是急性胰腺炎的呀、 哦、 然后什么急性胃肠炎的呀、 哦、 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多。 为什么会出去玩一趟就会得这些呢？ 就比如朋友啊，家里亲戚来，然后就觉得动物可爱，然后就喂啊就吃啊，可能平时吃不了那么多肉，或者平时不太乱吃零食，然后那一天能就吃多了，然后就发病了。 你就跟家里有小孩似的，你知道吗？带着孩子去亲戚家朋友转， 终于可以发表一次经验之谈了。 去完了以后，你说说去人家玩，人家好心好意的把宝贝儿带走了，说跟我玩了，跟我玩了，哎，去陪别的屋去了。 说请带走， 就 十一以后再还回来。 你说给孩子吃什么了，喝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人都是好心啊。结果回家就开始。要不然就发烧，要不然就肚子疼，到医院一看积食了，积食就是吃的多， 吃太多了， 有火。 从此呢，那就不再送去这个朋友家， 还得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 我以为就此绝交，并没有。 你说孩子也这样，那小狗那么点儿，肯定他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他又不像是小孩，还能说分个我爱吃不爱吃的。那小狗、小猫，尤其是狗，肯定都爱吃啊，是 不是狗粮都爱吃？ 对 啊、 哦， 哎，所以狗一般都是在十一期间大家出去玩容易吃多，这是最大的问题，是吗？ 嗯，谈不上最大吧，但也是在这个节假日里面比较容易出状况的一个原因吧。 哦，好的啊，那个咱们先看看大家的问题。今儿我们主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十一期间您和您宠物相处的一些小问题啊，包括你比如说想带您的宠物去哪玩儿， 哎、嗯，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是是， 有那个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也问了，十一想带狗狗出去玩儿、嗯，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说了，想把狗自己留在啊，狗不行，想把猫自己留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可以窥探它的软件？ 哎呀， 装个摄像头，在手机上随时可以窥探它。 有吗？现在这 东西？聊天有吗？ 有啊，现在好多呢，好多牌子都有。 哦， 是吗？ 嗯。 胡大夫有经验， 安装简单吗？ 胡大夫， 安装简单，你就把它固定到房顶上，然后连接 WiFi， 然后手机上下一个 APP， 然后就连上了。 哇， 非常容易。 那我也给我们家安一个去。 你们家？ 或者有的可能放在柜子上，或者放在那种台子上，就都可以，就看角度，你想看哪些位置了。 就是全景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客厅的全景吧， 嗯、 就是说 摄像头嘛， 就是摄像头，所以你可以从那个手机里面去看到它那个拍摄的位置，然后去调一下，调到你比较觉得比较合适的那种角度啊什么就可以。 那除了客厅之外，每个房间也都可以安，然后每个房间都可以看， 可以、 啊、是吗？ 嗯， 哦，那这 而且可以对话的，可以说话的， 啊、你可以叫它是吗？ 对， 对话它会不会崩溃？ 有的会，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家里就安了一个那个摄像头，然后在那个手机上跟他喊他那个家里宝贝的名字， 啵啵啵啵， 对，差不多这样。然后那就发现那狗突然就惊了，然后就瞬间把那狗开心在屋里慢慢溜达，然后可能想找吃的或者怎样，然后他一喊那狗，瞬间就一个机灵，然后就开始到处满屋找人。 所以轻易不要叫它， 对对对， 就看一看就好， 要不然就狗狗就该精神分裂了， 可以习惯试一下， 哦、 慢慢就好了。 好、哦， 突然一喊不习惯。 好、哦，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购买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摄像头， 对，也不贵。 对对对， 然后找那种 稍微高级一点，像素可以拉近拉远什么那种， 还有这功能。 因为刚才胡大夫不是说你要观察他的那个猫屎呀、啊、什么猫屎啊、 哦、 那一块的东西、 哦、 是不是？ 嗯，对。 怎么看？就是我们现在假设高磊有一只猫， 嗯， 他无情的在十一期间要把它扔在家里， 一只 独自出去玩， 一只京巴， 就是猫 哦 ，sorry， 原谅我没有养过宠物的人吧。 好的，然后就是我给高磊装了一个摄像头，就在他家猫砂盆的上方， 嗯， 这样是不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如果我们看的话，看什么呢？并不知道， 对呀、啊。观察什么呢？ 就是怎么就能看出来他尿的不正常或者什么的？ 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就是你家猫尿的这个频率啊。 哦。 就正常猫上去一段时间之后。 一般应该上几次？ 三四次。 就是 自己家猫自己都知道它每天上厕所的这个频率，这是一定的。 哦哦。养过猫不太知道。 铲 猫砂的时候就知道。 铲猫砂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们家猫有一个特别的变化，比方说半个小时之内或者一个小时之内它反复的出入这个猫砂盆， 嗯， 有这个蹲排便的动作， 尿频 一定是不正常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能看出来。 哦，就是尿频、 嗯、 这是不正常的。 对， 尿频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最常见的就是猫下泌尿道综合征。 哦， 嗯， 这个会有很大危险吗？如果 对，如果就是 耽误了两三天的话， 对，如果它要是形成那个炎性栓子导致堵塞到尿道里面形成尿闭、 哦、 就非常危险了。 哦，所以这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点，包括现在好多朋友白天不在家， 嗯， 偶尔也会拿手机看看自己家的小宠物， 对对对、 嗯、如果发现了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注意了啊，赶紧到医院看。还有什么要看的吗？ 就是他有没有吃饭。 有没有吃饭？ 对， 猫不爱吃饭呀。 正常就应该你离开家或者在家它都一样的，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 哦、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离开家，说我没有把这个猫放在家里很长一段时间、嗯、或者一天吧，我没有在家陪伴它、嗯、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要知道你离开了这一天24小时你们家动物有没有在家吃饭。 哦， 如果说到点儿你没回来、 嗯、 它不吃饭，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有可能这样是吗？ 有可能，如果是肥胖的猫24小时以上不进食就激发脂肪肝的可能性风险。 哎呦呵，哎呦，他们这怎么来的病怎么那么快呀、啊、我觉得。 但是那个胡大夫、嗯、您是养猫吧， 嗯， 对吧，你看从长相上就可以看出来。 何丹你这样。 猫一样可爱。 你养的是加菲猫吧。 哎，你 就是刚才爆发到的仇是吧。 事实的就是报复了一下。 好的、啊、那个胡大夫，那一般猫吃自己吃一顿，就是你家猫会定时定点吗？比如说早晨像我们人正常的食堂7:30到9:00是供应早饭、 哎、对对对对对， 11:00到1:00是供应午饭， 是是是是， 就是一般我们在家里喂狗一般也会有一个时间点， 差不多、啊、 对吧，大概差不了一点、啊、猫它因为是自己吃嘛，它会定点吗？还是就是不规律的想啥时候吃啥时候吃？ 就是任何一个动物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行为习惯的，有一个进食规律，这是一定的。 您家的猫是每天同一时间去吃？ 肯定不是，不可能是特别准时准点、嗯、但是它一般就是上午吃饭多和晚上吃饭多，中下午的时间它大部分都在睡觉。 哦，这挺好。 嗯， 这跟我们人差不多。 这个、太官方了，上午是大概几点？没有， 就是 没有， 就是它醒了之后大概7点吧，7点到9点 之间， 7点到12点之间， 它 会频繁的吃。 啊、真的呀！ 啊，吃完一会儿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他再去吃。但是下午，12点之后到可能八点之前不吃饭，他之后晚上再吃。 晚上再吃。 所以真的养猫，就是你即使装了摄像头，你的观察任务也是 对呀 繁重的， 一时一刻你都得盯着 他 呀。 他说胡大夫说那个你得看他吃了多少，你有没有吃东西， 嗯， 那3个小时你要等着呀。 哎， 不，你就 可以回 复，你就照那个你的那个猫粮的那个盆儿，你看他有没有变少不就得了吗？ 哦， 你怎么那么笨呢？ 好了，得罪了我们两个人。 其实也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吧？ 我是卧底。 好，除了这个还有需要要观察的吗？ 嗯，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反常的行为，比方说他在出现了呕吐。 哦， 嗯， 呕吐， 嗯， 哦，呕吐一般会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不知道猫是不是，狗经常没事就会吃急了吐一点。 对对对，吃急了吃多了， 对吧？嗯，有一点正常，我觉得狗。 对， 猫 和狗有一点都是正常的，猫会比狗更频繁， 哎， 是因为猫不停的舔自己的毛发，可能会毛团顺不下去，它排不出来就会吐出来。 有，那吐不就很正常了吗？ 所以那你得看它跟平时的呕吐是不是。 呕吐物我还要分析一下， 或者是频率，或者是频率有很大的问题。 我还是不养猫了， 我 也不养狗了。 我觉得 我家里养个孩儿挺好， 养猫真的 比较适合养毛绒玩具的猫猫狗狗， 真的是颇为费劲的一件事。 是是是， 既然养了 啊， 就 要负责到底， 就要做到刚才胡大夫说的那几项。 对，对， 如果您狠心的把它放在家里的话， 嗯， 啊，一定不要忘了把马桶盖也打开，即使水喝光了。 我以为你说把门打开， 还是有一线生机。好，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哈，一会儿有好多问，哎，好多朋友都已经提问题了，我们一个一个的回答。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抓紧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儿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家有一只京巴，在尾巴贴地的那一面，从尾巴根到中段上面有小红点，没有到尾巴尖上。年龄呢，大概是12、13岁，他也不是特别的记得清楚了。他说那个尾巴那儿他不让拍，请赵大夫给断断吧，看看是什么病。 嗯，要是这么大年纪的话，可能性就多了，因为有的时候老年性的一些。皮脂代谢的问题啊，或者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些内科的问题诱发的这种激发感染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尤其是它这个还是尾巴，就是腹侧面的那个部分，嗯，就不好说了这个事情。如果是背侧面可能相对问题还简单一点，如果是腹侧面，这个真的得好好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嗯， 因为毕竟年龄也比较大了。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病变吗？ 嗯，有啊，要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这种激发的细菌感染的情况。 嗯，这是最轻的。 对，这是最好的情况。可能要是不严重，比如单个的或者那么两三个的，有的你可能不管它，只是局部的清洁做到位了，也许就会好。那如果数量比较多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就真的得看看了。 啊，就是赵大夫的建议是，可以趁着假期带他去看一 看一看， 也可以先洗一洗，局部清洁一下，洗一洗，看看洗完了之后一周之内这个问题有没有缓解，如果没有缓解就得去。 清水吗？ 就常规的香波就可以。 哦， 普通的狗狗的香波就可以。 哦，他说有小红点，小红点一般是什么？ 小红点一般就是丘疹，其实就是一些炎症反应的表现，但是基本上绝大多数的皮肤病都有可能会长丘疹出来的。 哦。那我比如家里有人用的那种，类似什么皮炎平啊，红霉素， 那就别抹了。 不是也是消炎？ 因为那些药里面它会含有一些外用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狗的皮肤屏障本来就没有人那么好，而且狗这种角质层的厚度密度都要比人差很多。如果你给它去用这种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的药物，会让它的皮肤屏障变差，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这种皮肤毛囊的萎缩，或者严重大面积用的时候可能还会造成医源性的这种肾亢，后果还是有的。 哇， 所以还是不要随便用的好。 真的呀？ 就别图便宜。 他如果非想，也不是图便宜，如果真的是那种感染性的问题，他想试一试缓解缓解的话，一个是洗一洗，这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嗯， 再有一个可以适当的抹一点点碘伏， 碘伏反正也很容易买到，也都很便宜。 嗯， 如果抹完了之后一周之内好了，那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如果要不行，那就洗干净，缓个两三天，带他去医院就行了。 好，就是观察期一周，然后买一点碘伏涂一涂。 是， 那是不是也应该给他带个什么脖圈之类 的？如果自己有比较明显的这种舔咬的行为，就要带，尤其是继发感染之后会痒。 哦，所以按照赵大夫说的，您先看一看。 对对对， 一周以后如果还不好，那就必须得就医了。 嗯， 可能你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是， 好，咱们这时段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发过来，我们收拾休息，一会儿见了。 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 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012345678特约播出。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您家里的那些个小朋友， 是的， 小宠物们、哎、好多朋友也提了问题了，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一个一个的给大家回答。但是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要给大家先送一点点小福利。 没错，是 有钱又有酒， 哎，有奖品相送哈。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 每周六呢，毛铺苦荞酒为我们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赶快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毛铺真情欢聚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板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呢在留言板分享，我们就会在后台留言当中啊挑选出四位最幸运的朋友。那么这四位朋友呢，不仅能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欢聚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把你们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别忘记呢也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下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公布得奖名单，大家继续发送回复关键字哈。关键字是什么来着，磊磊？ 毛铺真情欢聚这几个字、 哎、对，就是这几个啊，就可以有机会得到我们刚才说的100元的礼包， 是， 然后还有一瓶酒， 是的， 十一期间喝一下， 哎， 也是不错的。如果一家七口、每个人都中了100块的话， 哇， 那也是可以出去小吃一顿的。 对，那就是700块， 还七瓶酒， 加油吧，朋友们！ 是，感觉十一七天都不用醒过来了，是不是？ 对，提前祝大家十一快乐。 好，好的啊，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这就是问赵大夫的问题哈。这儿一朋友说，我家的宝贝是惠比特，11个月大，最近呢总是摇头、挠耳朵。我一直给他上那个叫什么赵博 耳飘， 然后呢可是就是一直一停药就马上复发，如果坚持上药呢就会好，可是我看他耳朵里也没有什么脏东西了，闻起来呢也是香香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味我就现在就觉得到底是不是耳螨，请大夫帮我分析一下。 倒真的不一定是耳螨，但至少他甩头的这种表现说明他还是有这种耳道的瘙痒，那往往都是因为一些炎症所导致的这种瘙痒，尤其是像一些这个年纪的孩子比如容易有一些外耳炎啊。因为耳飘啊本身它只是一个耳道清洁的产品，算是洗耳液嘛，所以如果有一些耳道疾病的情况下，如果单一的去使用耳飘，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疾病的根源。当然这种情况呢还是应该到专业的医院去做一个简单的耳道化验，看一看耳道里面第一个是不是真的有耳螨，再有呢看看它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微生物，那如果根据这个化验结果的情况，咱们可能会说用到一些耳药去治疗。它现在这个你看不到什么分泌物或者闻起来香香的，主要还是因为耳飘的这种清洁作用所起到的，但实际上它里面的问题可能还是没有从根本去解决的。而且耳道本身它是在拐弯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垂直耳道和水平耳道两个部分的，一般我们从外面看啊只能看到它的垂直耳道，但是水平耳道的话因为它是往另外的一个方向生长的，会挡住我们一般从外耳道看不到的，除非用专业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耳镜啊什么的，咱们可能才能看得到里面到底什么样子。 刚才不是一直说吗，说这个放假期间可能有的朋友呢会把自己的宝贝留在家里边哈、 哦、 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位叫做香川的朋友说，哎，我和我姐们准备十一坐着高铁去香港， 哦， 哎，我姐们家里个金毛这次就只能是放假了，因为没法带他出去，他们家狗狗最近刚刚做完手术后面上火了。是 什么叫后面上火了？是什么意思？ 哦，反正就是刚刚做完手术，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就更需要主人陪伴呀？因为他自己 走了， 毕竟是受了一次创伤嘛，对不对？ 得看他是术后多久了。如果术后还在恢复期的话，真的是别把他一个人放在家，万一窗口出什么问题怎么办？ 哦，还真是哈， 觉得呀，也不会一个人放在家里，对吧？肯定是留给爸爸妈妈照顾了， 家里人呗。是吧， 有人就还好，或者其实狗狗的话送去寄养啊，或者如果是刚刚术后的那种还是在医院住院观察会比较好一点， 哦， 你怕万一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发生， 哦， 一般大概得住个一两周就差不多了，是不是？ 这得看什么病， 小手术的话。 一般如果是体表的这种手术的话，差不多两周左右创口就能长得非常好了。 要是说是比如说骨折或者是类似什么样的那种外科的手术呢？ 骨折的话你要看什么位置的骨折，会不太一样。 后腿 请不要加儿化，容易让我联想起某种食物。 如果是比较粗壮的那种长骨的骨折，比如说咱们大腿这种股骨啊，或者小腿的这种胫骨啊等等的，那如果是做了手术的，比如说做了骨折内固定手术的，一般也得留院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让当时回家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护理。才能长好，要不然有的时候刚刚手术完，然后主人就没有太去好好的照顾他，一个是创口有可能会被他自己舔到啊，或者弄脏了会感染的，再一个有的时候就是活动的这种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有不小心会出现二次骨折的这种情况。 对，我就说我身边的朋友的一个事儿哈，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遛狗狗的时候一定还是得拴绳子。他们家养的那个叫什么呢？哦，泰迪。好多年前，这个朋友 泰迪还遛 啊，遛完了以后，因为当然得遛了吧， 泰迪那么小， 遛他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拴狗链，泰迪跑得又快又窜又个儿又小，不容易被发现。后来当时反正他跟我说是被一辆车给撞了一下，撞了完了以后好像就是后腿，为什么刚才我说后腿呢？他就是后腿给压了一下，然后做手术，恢复的还不错，但是他的后腿就永远的残疾了。他后来走路的时候就 一瘸一拐， 就总是 粉碎 尖儿一点一点的。多可怜呀，你想想小狗， 是尤其是这种年龄小的时候，还在发育期的时候，如果骨折可能就会出现那种长短腿儿什么的 啊。所以咱们遛狗的时候还是得牵着， 确实得拴。 哦，对的，你看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术后的护理 啊， 好多那个狗都得带一个那个伊丽莎白圈儿。 对， 没错。 但是我就周围有朋友，他家狗做完手术嘛，他觉得好像长得也差不多了，然后觉得关键是有一个大问题，他们家狗平时走路不会到处撞，但是他戴上那个以后，你就发现他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要蹭东西还是要报复你，就是走路总是撞到，走到墙角那儿也要蹭一下，然后走到桌子那儿也要蹭一下，就平时他不戴这个他不会蹭。所以好多家里人就觉得哎呀， 故意的， 是不是这个影响了他的视线？ 会遮挡到一部分视线的，而且往往就是对于他们动物来说，就如果你给戴伊丽莎白圈，通常会需要1到3天的一个适应过程。过了这个适应期，绝大部分就不太会撞到墙啊、门啊什么的，它会有个自我调整的过程。 哦，所以他们是能适应的。 对，而且现在也有一些有卖那种软圈的，就不太会叮铃咣啷撞那种的。 软圈是什么？ 就是那种棉布的材质啊，或者有的类似于那种塑料布的那种材质的，就比较软，它又有一定的支持力，然后但是又不会撞的特别夸张的那种动静出来。 所以那个二位大夫是不是建议还是应该把那个伊丽莎白圈一直戴到最后？ 如果是术后的话，尤其是那个术部的位置是能够自己舔得到够得到的地方，那就真的是要戴，要不然它因为刚手术长创口的这个过程就可能会有点痒，可能自己就会去舔，如果舔了之后可能会感染，这都是比较轻的了，那严重点有可能会把那个缝线舔开的，就裂开了， 天呀， 所以这种肯定是要避免的。 对啊，咱们问个猫的问题吧。 好的， 好吧， 咱们让那个胡大夫也赶紧回答一下， 是 要不他都困了。这位朋友说，我现在特别困惑 啊， 因为家里有两只公猫一只母猫，我想把母猫做手术，听说母猫做手术比较麻烦，我可咋？我觉得我理解的手术是不是就是咔嚓？ 哦，有可能。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赵博回答，是不是？特别经常咔嚓。 胡大夫也一样。 来吧，胡大夫说一下啊，母猫的那个咔嚓会 很麻烦， 比公猫要复杂一下吗？ 那肯定的呀，公猫不用开腹，母猫是需要开腹做这个手术的。 哦， 开腹腔做这手术， 嗯， 那是肯定的。 它要怎么办呢？ 什么叫怎么办？ 就是危险性会比较大。 都是生理手术。 哦， 你要说是非得这两个做对比的话，那一定是公猫的手术更简单，但是其实两个手术都很简单。 好，所以他家的这三只猫如果都没咔嚓的话，会不会出现争夺交配权的问题？会不会打成一团？ 然后家里无序繁殖， 两公一母， 十一回来以后 就是不知道孩子是就是不知道孩子是谁的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您建议他是比如说你看啊，我觉得他的思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选择一边咔嚓的话，那就咔嚓一只母猫，这样不就都没事了吗？ 嗯， 那边就咔嚓两只公猫， 对 对吧， 得花两份钱。 哎，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不是，他是就是想，如果就是想我说母猫不怀孕的话， 哦， 那确实是两种方法都可以，要不然把母猫做了，要不然把公猫做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想不想他们一些这个发情的行为导致你的一些困扰，比方说母猫发情就是时不时它就叫唤， 嗯， 然后会打扰你的休息。 母猫叫的厉害， 母猫叫的厉害，母猫叫的厉害， 哦， 因为母猫是刺激排卵，如果不刺激它不排卵，它会难受，所以它会叫唤。 哦， 所以如果你不给它做的话，你又不想让它生孩子，其实它每次发情它也是难受的，它不是不难受。哦，然后如果是公猫的话，两只公猫都在家里就那么大点地儿，所以它在成熟了之后会有这个争夺地盘、画地盘、乱排尿的这种行为。如果你觉得你能忍，那公猫也不用做。 哦， 听起来好像是忍不了。 那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其实三只 都应该做，是吧？ 对对 对吧？ 对 啊。那一般做这个手术多长时间需要恢复呢？大概 公猫的创口是不需要缝合的。所以带一周， 上午手术，下午上班，是这样吗？ 这么 差不多。你这个很溜，你这上午植发，下午上班。 对，在地铁里看到的。 哦，我以为你是去过的。 哎呦， 我们都以为你亲身感受。 你又躺枪了， 真的？你接着说猫的问题。 胡大夫特爱你，你知道吗？啊。继续发挥啊，继续发挥啊。 然后如果公猫的话带一周左右的脖圈那个伤口就长好了，就没事了。如果母猫的话是10到14天拆线， 嗯， 然后大概要2周多的时间才能完全摘圈。 哦，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啊，这大概手术得多少钱呀？这能说吗？ 能说呀， 哦， 不贵吧，大概可能公猫有。我们很多门店是会有那种绝育啊或者去世那种优惠套餐的，便宜的话可能几百块钱就解决了吧这个问题，但具体的数我还真的有点记不住了。 嗯嗯， 大家可以查一查。 对，但不是每个门店都有这个绝育套餐的，像我们医院转诊中心是没有绝育套餐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做这个绝育的话，还是先 不要去太高级的医院。 你可以打电话先咨询一下。嗯， 高级的医院都。 但是转诊中心可以做腹腔镜的手术，比如说母猫想要做绝育，不想开刀那么大的创口，可以做腹腔镜。 哦，就是技术更高级一点。 哦，是吗？ 哎，这种是不是就不用住院，都不用住这两个？嗯，公猫母猫做完叉叉都不用住院吗？ 公猫如果它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是就苏醒了就可以回家了。嗯， 哦， 真的，母猫要住几天？ 母猫，建议还是住一天， 住一天， 就观察一下呗， 观察一下，因为它毕竟开腹了。 哦， 其实如果要是术前都很健康，术后苏醒也很快，它上午要做完手术的话，观察一会儿也能走。 哦， 这东西也 看 主人， 对，看他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 哦， 因为我们这个门店不是所有的都是24小时营业，他下午晚上9点就下班了。 嗯，好的， 明白， 明白了啊，我们进一条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啊，一条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大家家里的这些小朋友 是， 啊，小宠物的问题。这儿一位朋友就问了说，二位在哪个医院？我一会儿微信回给您哈。那个，尤其做这种绝育，真的，赵博不是我夸的， 我天， 是京城第一圣手， 哇， 我都十年不动手术刀了，不要这样好不好？ 在这方面真的是颇有建树。 有， 虽然他现在做手术可能不太行，但他理论知识是相当丰富的。 哦， 啊，如果真的做手术，是不是我们的胡大夫是可以的？ 胡大夫也不动刀，美国没有专门外科的大夫来，有很多很多的外科医生都非常不错的。 好的，大家可以去找他们啊。其实还是应该选择给他们做一下绝育， 嗯， 对吧？ 反正我觉得您愿意就行， 也是好一点。而且我觉得猫如果每他们的发情周期是什么什么频率呢？胡大夫， 一年几次？ 就是母猫是不是定期？就是排卵和发情的，跟母狗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猫没跟你刚才说吗？是刺激排卵。 哦， 没有刺激，它就一直是排不出来。 刺激源是公猫吗？还是？ 对，就是捅一下。 哦，好的，谢谢你解释的这么 非常简单啊。 那哎，母猫就是公猫，他们做完绝育以后要吃专门的什么绝育以后的粮食吗？ 建议吃，是因为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 哦。就是通常都会胖很 多，对，都通常都会胖， 哦， 就吃的少也胖， 啊，真的 啊， 嗯， 是因为激素的问题吗？ 对对， 哦， 所以就是还是应该做一下，但是注意控制好你的身体的体重， 嗯， 就可以了啊， 嗯。 再问一个别的问题吗？我们 这还有一个，这吴想天你问过吗？猫吐了这个， 嗯， 我们家猫上午吐了。有黄水儿，它有吃得快、吃得撑这么一个毛病。目前呢还挺有精神的，能打能闹。要不要明天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瞅瞅啊？目前这个猫5个月大，来哪位能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上午吐了有黄水儿。 他如果只是单次的呕吐，而且呕吐之后，比如说今天上午吐的，对吧？ 嗯。 那如果到晚上晚些的时候，如果这个只是这一次，然后又不影响晚上的食欲的话，还可以再观察一下看一看，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吐完了又吐，次数比较多，或者说影响食欲，甚至有的可能还会有点腹泻呀什么的， 嗯， 那咱就真得医院看看了。 哦，是是，而且 年龄也比较小，他有没有打疫苗？要打过疫苗的孩子可能相对还好一点，如果没打过疫苗的话，也怕万一会有一些传染性的这种问题，比如像猫瘟啊这样的病，就比较麻烦。 天呀，我一听这字儿怎么吓人？猫瘟， 嗯，确实挺吓人的，因为有一定的致死率。 哦，大家都注意吧。 还有一种更也挺可怕的疾病，就是一个幼年的动物，它特别爱玩儿， 嗯， 所以它玩的时候，它可能会叼线呀，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吃。吃进去，一个猫，如果猫特别爱玩这个线，所以它吃进这个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所以有一个比较常见在幼年动物的病叫线性异物，就是吃进去线了，然后线刮到就是猫的舌头根儿，一头刮到舌头根儿，一头线就是吃进去了，到肚子里了，到胃里，到肠道里，就会把这个肠道穿成串儿。 哎呦， 然后可能严重就破掉。 对，会这个是会引起呕吐的。 哎呦， 所以如果要是很频繁的呕吐。还是应该去看。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呦，这挺吓人的。 家里有线也不太好。 哎呦，就别织毛衣了。 养小宠物一定要把家里零零碎碎的东西收起来，各种各样的异物都有吃进去的。比如像狗狗，经常会有什么吃那个主人袜子呀， 哎， 然后吃什么球的，然后还有那啃鞋子，把鞋子的一个部分吞下去的那种，特别特别的多。 哦，就尤其你 还有吃大钻戒的。 妈呀！ 上次我们做一个肠道异物手术的孩子，就从肚子里取出一颗大钻戒了，主人可开心了，这手术没白做， 终于找着了。 这个对，这是手术做的比较值的，但也有吃了5毛钱，不是5毛钱，5分钱 啊，钢镚儿， 钢镚儿的，然后花了5000块钱做了一个手术，然后主人觉得特别亏，居然是一个几分钱的钢镚儿， 好在救回一条命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家里把这些东西都收好啊。好，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先听一首歌，然后一小段的广告过后，咱们最后一节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只有你不懂我的心，如是多玫瑰有多美丽，不会的爱情，求求你别拒绝我好吗？

18:3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第四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道。 嗯，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今天是周六哈，我们跟大家说说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 好嘞， 我们也看了一下路上，好像还是挺堵的， 相当堵，真的，2、3、4环全是红的。我刚看了， 限行 啊，又上班， 所以就安安心心的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吧。 别回家，回什么家？ 别回家，这个责任有点太大了吧？说完这句话以后，多少主妇会在家默默的哭泣？ 反正我就不回家。 多少男人回家以后会说，高磊不让我回家， 都赖我头上，跟我有嘛关系啊？ 你粉碎了很多家庭的幸福， 是吗？ 就只是这一句话， 这么严重啊？ 真的。哎呀，你快道歉！ 我请他们吃饭， 请谁吃饭？谁要跟你吃饭？来，我们问问题吧。 好 好 好 的，这儿兔爸说，嗯，我们家的加菲，来，胡大夫，加菲的问题哦，你最熟了。说加菲定期吐，一个月吐一次，黄的，这是什么情况？还有第二个问题，你先回答第一个，一个月吐一次， 一个月 非常之规律。 一个月吐一次是吧？ 嗯， 那也许就是 黄色的， 那也许就是有毛太多了下不去呗。 哦，有毛吐出来是黄色的吗？ 就是，他也许没把毛球吐出来，但是他就是毛球导致阻塞。 哦，那这个要怎么办？ 或者消化不好，就别管他了，就没 有。别管他 啊！ 你不是一个月才吐一次吗？ 可以给他吃点化毛球膏，看看能不能顺畅。 或者是对，或者是吃点猫草， 哦， 往下顺顺。 所以你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一个月吐一次都是黄。你们家猫也经常吐？ 我们家猫可能两三天吐一次。 两三天吐一次，人还在这儿高高兴兴的等着过节。我觉得一个月吐一次的应该不用太担心啊。他第二个问题说，我们家加菲的泪那个眼泪怎么清洁比较好？他会流眼泪吗？每天哭，以泪洗面是吗？他说，如果是要每天给他擦吗？耳朵也要每天清理吗？ 嗯， 眼睛流眼泪的这个问题，虽然说不是我的专科范围，但是我建议，如果他是老流的话，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起码看看有没有特别严重的先天性的倒睫毛之类的这种问题，一直刺激着他，就是眼睫毛会往、 哦、长得 不好，位置不好，让他能扎着自己的眼球，老磨着，所以就会流眼泪。 哦， 当然这只是可能性之一，也许是这个问题，但也许不是。我觉得还是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哦，除了睫毛长到了，还会有什么可能？ 或者是 叫的多愁善感？ 不，这没有， 没有情感方面的， 没有情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鼻泪管有异常，或者是。有一些病原体的感染或长期的感染。 哦， 嗯， 你家的猫哭吗？ 我们家猫不哭。 为什么不哭？ 因为它很幸福生活的。开玩笑，开玩笑。 赵博要补充一下吗？ 其实差不多了，就如果一直流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情况，尤其是一些病毒或者一些像支原体、衣原体这样导致的结膜炎。 嗯， 这个也要看一看。然后再有呢，就确实有可能会有一些像刚刚胡大夫说的这种睫毛异生的情况导致的这种刺激性的问题。如果那个真的是有问题，没有去管的话，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角膜的损伤。 哦， 还是应该尽快去查一查，看一看。 嗯。 然后再有呢，有的时候这个加菲本身确实先天性的这种鼻泪管的问题也比较高发，鼻泪管狭窄呀、或者堵塞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出现。 哦。所以哎，如果他是像你们刚才说的眼睛的那几种什么什么感染，可不可以自己先买一点那个万用眼药膏给他？ 眼药膏没有万用的， 那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名字，没想到一下就被你接上了。 因为不同的问题用药其实差异还是很大的，最好还是去看一下。 哦，好的。 比如说那个睫毛的问题，就是不做手术，或者不把这个睫毛的问题给解决了，把睫毛去除了，它是改善不了的，你涂多少眼药膏都没有用。还有，不是所有的眼药膏或者眼药的产品对于猫来说都适用，也许会引起刺激，然后反而让它这个更不舒服。 哦，明白了。哎，那它那个睫毛的那个去除是等于把那个毛囊要摘除吗？还是 就是做一个双眼皮的手术？ 双眼皮的手术就是让它长正了。 对。 像他不往里扎就好了。 哎，自己比如我们自己在家能看出来吗？他那个毛是长得倒着的？ 可以可以， 就是自己翻一下。 对对对对， 看 对对。 所以您就是翻一下您家的那个猫的眼皮，看看是不是有那个一直扎着它的情况。嗯、他还说耳道的护，耳道要怎么护理？你们家的猫的耳道要护理吗？胡大夫从来不护理。 小时候护理过，因为他小时候是我们家流浪猫捡的，所以他有出现过问题。小时候， 哦、 但是在他在我们家养两个月之后，他就好了，没事了。 嗯。 所以到现在都非常健康，就是作为一只兽医的猫这么健康我也是很头疼。 为什么呀？ 难道不希望 它 健康吗？ 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天要给它治病呀。 哦呦，你这个是治病，你要看看心理医生哦。 对，我也觉得。 开玩笑开玩笑、嗯、所以我们家猫没有这个困扰。所以这个耳道的问题让赵博医生来说吧。 来，赵博。 耳道的话，如果是健康的情况是不需要特殊护理的，对猫来讲。 嗯， 可能正常的情况也不会有太多的分泌物，或者很少量很少量这种分泌物，就不太用去管它。当然猫的话，如果它又有眼科的问题，然后又有这种耳道的问题同时出来，比如说耳道分泌物比较多，或者经常抓耳朵呀、甩头啊这种情况，甚至有的时候严重可能中耳的问题会导致疼痛，甚至有这种吞咽困难的情况，那如果是那样真的得好好去看医生了。尤其是耳道跟眼睛一起出问题的时候呢，有这种潜在的病原感染的风险会比较高，比如一些病毒啊，或者一些真体原体这样的情况，包括像疱疹病毒、被状病毒，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耳道的异常，所以那个就真的得去看一看了。 嗯、所以平时不用怎么管它， 如果没有问题就不用去动它，完全不用掏，反而是有的时候在掏的这种过程中会刺激到耳道的黏膜，反而会造成耳道损伤。 就给掏坏了。 就算治疗，我们也不是用掏的方式去治疗的。 你们是用什么？ 用灌洗啊，然后上药这种。但是猫的耳炎比较特殊，不像狗。狗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外耳炎啊，或者有的时候一些感染激发的这种中耳炎。但是猫的话，因为潜在的这种病毒的问题发生率比较高，有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出这种耳道，尤其是中耳附近的这种息肉或者中耳内的息肉。 嗯。 甚至有的可能有一些叮咛腺的这种增生啊，包括肿瘤啊这种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有。 哦，所以就是耳朵， 所以好好看看比较好。如果真的有问题就要看， 啊、 没问题就不用管它。 耳朵没问题也不用经常护理。 那当然、 嗯、不用、 就是。 猫的话不用啊，如果是狗的话就不一样了。狗的话，一些特殊品种是需要经常去拔耳毛的。你比如像什么泰迪啊、约克夏啊这些梗类的毛发比较发达的品种，就需要定期去拔耳毛。 哦，所以还是不一样的。包括咱们人，其实也不能定期的掏 啊 耳朵。 对、 就是， 不太适合去掏。 我就定期大概两周就会自己 是找那种采耳的专家吗？ 不是， 戴一个那种小 那倒没有， 就是要一个灯泡， 还得飞去成都，太费钱。 哦。是到医院，哎，有的人是定期到医院去让耳鼻喉的带。 要到医院去倒还好，其实自己人的耳道可能相对还好，因为人的耳道通常比较开阔，就不太容易出太多的问题。 哦、 而且你是如果是自己给自己掏，你这个下手轻重，咱们是有概念。 有对对有、啊、 相对还好，但是其实也不应该经常性的去掏。但、 啊、 是对于犬猫来讲，本身它们的耳道，尤其是小型的这种动物，本来耳道就比人的狭窄很多很多的。 嗯， 你再去拿这个棉签去掏，而且它一个犬猫耳道的这个拐弯处的这个角度跟人也是有一定差异的，非常容易不小心就损伤到耳道。就算你比较温柔比较那个轻的去弄它，也有可能会在你掏的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把耳道开口处的一些耳垢推进耳道深处，因为它耳道很狭窄。如果推进去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耳道分泌物刚好质地又是那种比较油腻比较厚重的那种质地的话，在猫上非常容易形成耳道栓塞的，就那种叮咛栓塞。 嗯， 如果真的形成了叮咛栓塞，那只能麻醉了内窥镜把它取出来了。这个、过程很痛苦很痛苦的，而且在那个内窥镜底下，我们最烦的就是那种或者最怕的就是那种叮咛栓塞的情况，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结实的已经被推进去，特别瓷实的那种状态。 嗯、 我要在内窥镜底下拿那个小夹子抠吃好久好久才能把它抠出来，而且在抠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损伤到黏膜的。 哦、 所以大家这个主人们就不要这样去做了。 好、哦，所以自己的耳朵 不光浪费钱，还是很麻烦的。嗯、 对， 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家里这些宠物， 嗯。 都不要经常的进行这种无谓的 耳道的清洁。 对，就是老话说的嘛，好嘛，好心办坏事儿了呗。 对， 是不是这意思？ 磊磊，你也不要， 我不能自己掏了，我找医生掏去。 对， 是吧？ 你这还是比较靠谱。 嗯，可以。 我小时候掏过一次，我给你讲一下吧。 好不要特别恐怖， 好有画面感。 我胆儿小啊、 我小时候是去公共游泳池学游泳、 哦、 就是等于一个暑假每天早晨都去。 是 我现在觉得是不是公共游泳池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就是在学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听力有所下降就是我姥姥跟我说话陷入了一种我说一句然后他问我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一句我也要说你说什么，就是互相听不太清楚 来自于两个世界的人了感觉 是。因为我姥姥岁数大了 哦，听力耳背， 我属于刚刚小学嘛、嗯、就耳就开始背了也有点不太正常，然后我就觉得耳朵里头好像是堵了东西、嗯、然后我就用小拇指吧偶尔会觉得是堵了， 哦呦 堵了，我就去了医院 啊、 医院就是那个医生给我往前倒了一种类似像什么油的那种东西，好像就是能把它化、嗯、 融化掉， 化 就类似洗耳液的东西。 哦，对对对、哦，然后就反正人家专业的鼓捣了一番， 嗯， 就是当你的耳道被清洁了以后， 什么感觉？ 真的就是体会到那种所有人跟我说话都说你们小点声，然后就是。掉一根针到地上，你感觉你真的都能听见， 真的假的？ 所有的感官都被放大， 哇！ 就是你这么跟我说话，我会要捂耳朵， 真的吗？ 觉得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耳膜要爆裂了，哦、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这么说，我觉得咱们 普通人你应该去清洁一下， 真是可以定期去清洁一下， 我觉得 是好事吧？ 到医院。是靠谱的，因为医生人家有那个 专业工具嘛， 劲儿什么各种那个小镊子什么特特多，我觉得是挺专业，但是并没有成都的师傅弄得那么舒爽。但是完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感官体验，这是我们人。当然刚才赵大夫也说了，嗯，宠物其实更没有那个清洁的 必要， 而且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清洁了半天，可能像磊磊说的，好心办坏事了。 是啊， 所以就不要清洁了哈、好，我们进一条广告哈，一会儿再说掏耳朵的事儿。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继续回答问题哈。这儿一位朋友说，我家一岁多的小柯基，小时候呢医院说泪腺不通啊，给用药好了半年多，后来又开始流眼泪了，每天擦两次，这是为什么呢？来，胡大夫说一下流泪的问题。 那就是可能还是鼻泪管又堵了呗。 嗯， 又堵了那就还是得通去。 哦， 所以他为什么会总是堵，总是堵，在西医上面可能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了。然后如果想预防它不堵，可能中医有一些方法做调理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于这种小病来说，食疗或者怎么样，鼻泪管如果堵的话，是不是肝火旺之类的呢？ 嗯，对，有的时候是需要这种加中药的治疗的，有的看什么程度，有的也许可以考虑这种针灸治疗，得看它具体的情况。但是如果是反复的这种堵啊堵的，要没有其他的问题，也有可能本身先天就存在着一些狭窄的问题，然后就比正常的情况更容易堵一些。 嗯，哎，那我原来我听鼻泪管堵塞不是都是要手术吗？什么给它疏通鼻泪管那种，现在都不用了是吧？ 它要是堵的话就是给它通一下可以，但如果它本身就有狭窄的问题，或者本身它的泪液的成分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就非常容易堵，尤其是像有一些比如有过敏症的孩子，可能这个鼻泪管就比较容易会堵。 泪液的成分还有什么？ 因为过敏症的时候，很多时候它会有这种慢性的结膜炎，然后泪液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变化，包括这种炎性细胞的这种存在都有可能会造成那种栓塞的情况。 哦，明 白了。 哎，那原来说的那种通鼻泪管的那种手术是可以做完以后就都没问题了吗？ 你得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不是了，通这不就是通就是现在的问题吗？ 嗯， 就是你现在堵了，通鼻泪管就是一个疏通的一个过程， 就跟通下水道一样。 他为什么 通完一次以后可能还会堵？ 哦， 他为什么会堵？这是我们要控制和管理的。 如果他是就是狭窄，你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段把他那个给他扩宽一点？可以。 这个我们还真不太清楚， 暂时还真不行， 就做不到， 可能不成。 哦，所以就是只能是堵了再疏通，堵了再疏通。 嗯， 你可以提前预防嘛，对吧？你尽量的少让他堵上，不就完了吗？ 对。 是吗？所以哭也是，狗也是，像刚才胡大夫说那个问题，也会有那个睫毛倒着长扎到眼睛的问题。 嗯，对。 哦，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啥原因是它会哭？胡大夫又做出了一个 主人要走了，主人要出。 其实很多流泪都有可能是一些鼻泪管的问题，或者一些眼睛的这种炎症，尤其是像结膜的这种炎症，或者有的时候。严重一点，比如角膜这种损伤啊，或者溃疡，都有可能会流泪的。 哦，嗯，好，所以就是在大家在家里护理上要多加注意。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呀，其实这边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了。 你再挑一个吧， 我再挑 回答最后一个。 这个问题有点长，行吗？ 可以。 约克夏两年了，每次带他去洗澡，宠物店的人员都说要定期给他剪指甲。我想问问，我们自己在家可以给他剪指甲吗？ 嗯， 是所有的小狗都需要定期剪吗？ 好，就回答到这儿。 好， 赵博说吧。 嗯，一般像这种情况，就大部分咱们像小型犬，尤其约克夏这种室外的活动时间会比较短，所以它指甲的磨损就会比较少。 哦， 这时候它生长速度又很快，所以你肯定是需要定期剪的。如果不剪，那个指甲太长的话，会影响它的行动的。 嗯， 一个走道可能会打滑，再有一个它有可能会弯过来长，然后扎到肉垫里啊，或者有的时候会造成长时间的这种打滑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骨关节的损伤。 嗯， 所以肯定是要定期剪的。自己在家剪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因为约克夏它是黑色的指甲很多，所以有可能你看不到那个血线，剪的深一点了，可能就会出血。除了这个之外，别的倒都还好。 我浑身疼。 是有那种专业的给他们剪的那种指甲吧，指甲刀。 嗯，对，有专业的这种指甲刀，而且分大小号的。 哦， 而且像一般比较经验丰富的美容师或者助理去剪指甲的时候，他那种剪的手法就不太容易会剪到血线。一般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一点一点的修剪这个指甲，而不是说看着指甲长咔嚓来一下子就完了。那样真的挺容易不小心就剪到血线的。 哦，所以可以先带他呀到美容店去一次。 对对对对， 努力的观察一下。 对，可以学习一下，没有问题。 偷偷的拿手机录个小视频。 对，您学个图。 不用偷偷的，一般你跟人家说一下，可能大部分都会主动的去教你的。 好，然后录下来。 对， 然后以后可以自己慢慢学习， 学以致用。 或者啊，每天带他出去多溜一溜。 哎， 他多在外面跑，自己也就磨了。 没错， 对吧？也就不用剪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总有爱，我不想放弃，只想离开。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我不要选择，我想离开。我没有选择，坠落尘埃。我不要选择，我想要自由自在。我没有选择，海外期待。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我飞过那高山，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我穿过云海，脚下是一片金色的麦田。我飞过那高山，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我穿过云海，